圣经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，他说最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这就是奇迹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最初就是开始的时候，世界是空的，宇宙是空的，没有存在，一切是在上帝创造之后才存在，这是不是奇迹？这个世界，宇宙上最大的奇迹就是这句话。没有这个奇迹，今天的你，今天的我，今天的万物都没有存在。这个引言呢，会跟我们今天的演讲很有大的关系。我们的演讲题目是圣经里的奇迹确有其事吗？刚才我们讲叫奇迹，奇迹是多么微妙，但是这个奇迹真的有吗？首先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奇迹。一个词典他这样写道，他这样解说奇迹，他说奇迹是上帝干预人类事物的一件异乎寻常的事。什么是干预？他讲奇迹是上帝干预人类事物的一件异乎寻常的事。干预是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干预就是插手，上帝的插手才有奇迹。所以我们简单说什么？奇迹是出于上帝。接下来他讲异乎寻常又是什么意思？一个词典这样解说，他讲异乎寻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人类的知识无法解说的。所以奇迹上帝创造，但是人类无法去解说，因此呢许多人不相信。到底不相信的人范围多大呢？我们来看几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神学家，你想想看，神学家不相信奇迹，有这种事吗？对了，一位神学家这样说，他讲奇迹仅是普通事件， 记住这句话，他是奇迹只是普通事件，不是奇迹，是普通事件的夸张或者是误解。神学家这样讲，他的奇迹是普通的事情，只是人把它夸张了或者是误解了。现在我们来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夸张。所以神学家他讲了吗？他讲处女是不会生儿子的，所以玛利亚生了耶稣，这是夸张。想想看，神学家讲这句话，他讲玛利亚不是处女。什么是误解？刚才我们谈到了关于奇迹的解说，他讲死者是不能够复活的，死的人根本不会复活的，只是他那时候还没有死，这是误解。那个人没有死，可能躺在那边，可能生病，奇迹出生了，讲他死活回来了。神学家，这个不幸的范围有多大呢？一个统计，他讲在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，有一半的天主教徒不相信奇迹，一半58%不相信奇迹。他们去神学院，他们去教会去学，但是他不相信奇迹。这个报道就是一个前天主教报道，他把这种现象形容什么？他讲在神智人员当中是一个比性更根深蒂固的难题。这句话要解说一下，在天主教里面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，所以性是困扰着一个神智人员的一个大问题。他讲呢，奇迹的问题更大，他讲比性这个问题更根深蒂固。 什么叫做根深蒂固？如果简单的讲，就是不可以改变了，它的树根太深太深了，这个难题解决不了，所以他们不相信奇迹。所以刊物又讲，他接着又说，他讲神智人员一般不相信善主的存在，他不相信上帝，不相信天主，不相信发恶奖赏，就是恶人会处罚，义人会奖赏，这件事情他不相信，他也不相信复活，看到吗？从天主教他们这种啊不信的态度呢，这个报章一节了，他讲啊，像什么情况呢？他想好像一股烟雾笼罩着整个神智领域，这个神智领域里面就是布满这个弥漫这个浓雾，一片模糊，可怕吗？不单单天主教，我们来看教会，一个澳大利亚的澳洲的堪培拉时报，他做了调查，他调查哪里？调查英国，他讲英国的牧师许多不相信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主张。基督教的传统基本主张是什么呢？这边谈处女生子，他们不相信，刚才提过了，所以意思就是说玛利亚生耶稣是处女，不相信。接着第二他讲了耶稣施行奇迹，他们不相信，表示什么？耶稣没有施行奇迹。第三个他讲了弥赛亚的复临，他们不相信，所以我们讲耶稣做完了，他们不相信，神学界不相信奇迹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范围，就是知识界。知识界包括什么？包括科学家、哲学家，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，甚至无神论者。他说什么？他讲这个奇迹不科学，是一种迷信。他讲不是科学，是一种迷信。他的理由什么？很简单，刚才我讲了，他讲不能解说，不相信。我们都不明白，不解说有这样子的事情，不相信。所以对上帝呢，这个奇迹是容易的事吗？对了，前头所引到的，刚才的引言他讲，奇迹是显示上帝干预人类事物的一件异乎寻常的事，所以是上帝干预的，所以奇迹是出于上帝的，所以上帝是力量的源头。奇迹是问题吗？不是问题。对了，现在又有一些人误导，他讲啊，奇迹可能是一种魔法。现在我们简单把奇迹跟魔法来分析一下。通常一个人要施行魔法，他什么？他可能就一个神秘的讲台，我们不知道。还有呢，神秘的道具，可能你看魔术师穿大件的衣服，或者是大帽子，或者是手套，或者是一个掌啊手杖，各都有它的用处。还有呢，他讲了他们有许多假动作，而且动作又重复又重复。他还这边还有一个呢，他讲为什么要重复，为什么要讲多，他这边讲，他讲是一种烟幕障眼法，这其实魔法是一种欺骗，是一种诡计。所以魔法跟奇迹完全不同。这边解说奇迹，他讲很简单，奇迹是什么？当众敞开，而且简单直接，没有炫耀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过去。所以现在我们谈到了这些引言呢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演讲就是要去证实圣经的奇迹是不是真的有，真的发生。所以我们这个演讲会讨论四个问题，四个要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圣经里的奇迹是真的，100%是真的。第二个问题， 第二个问题要讨论的就是上帝施行奇迹的目的是什么。接着第三，今天我们不必看奇迹才能建立信心，不要讲我看到奇迹我才有信心，现在没有，你不用看到奇迹才能够建立信心，如果你要看奇迹建立信心不可能。第四，未来上帝会创造许多奇迹造福人类，所以我们会讨论这四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来讨论关于圣经的奇迹是真的。我们可以给两个很显著的圣经例子。第一个，红海分开的事件，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好吗？红海分开的事件，出埃及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。出埃及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三节这边念到，摩西伸出手指来，手指指着海，耶和华就刮起强劲东风，整夜吹在海上，使海水退去，海船变成干地，水也分开了，以色列人从海中的干地上走过去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像墙一样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的战马、战车、马兵全都跟坐下去，走进海中。凌晨时分，耶和华从火焰营柱中观看埃及营，使埃及营溃乱，车轮脱落，难以驾弩。埃及人纷纷说：“我们逃跑吧，不要惹以色列人的。”耶和华为他们征战。你看这个奇迹，摩西手指一指下，大风起了。海分开，接着以色列人走下去逃难，埃及兵追赶在后面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是一个当场世纪的记录，而且敞开大众眼前，就是每个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子。而且呢，他牵涉的人多少？数百万的埃及人，数百万的以色列人，数万的埃及精兵跟着下去，包括法老王本身，是一场公众的见证奇迹。看了这个一个例子，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。第二例子就是复活事件。复活事件是真的吗？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描述。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八节，他就是指耶稣向基法显现，然后向十二个人，此后有一次他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，这些人大多数到如今还在，有的却已经长眠了。后来他们也向雅各显现，然后又向众使徒显现，最后他还向像早产婴儿一样的人显现。从这个描述，我们会问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为什么保罗记述这个复活事件要提了这么多人？为什么保罗还要强调这样多人还活着？为什么保罗又说最后向他显现？第一，保罗提了这样多人，这就是人证，每个人都看到保罗提着很多人还活着，要不然你去问他们，他们还活着还没有死。保罗最后讲，他本身奇迹本身向我显现。你看这保罗的语气，这个奇迹真的发生吗？对，发生了。所以曾经的奇迹是赤裸裸的展现在群众的眼前，这就是奇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圣经上帝施行奇迹的目的是什么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可以注意七点。第一呢，就是证明耶和华是上帝，是至高主宰。 当摩西被派去见法老的时候，摩西问上帝一个问题：如果法老问我，你的上帝是谁？我怎么回答？为什么摩西要问这个话？对，要证明上帝真的。所以上帝给他什么呢？给他手杖，把他变成一条蛇。摩西开始有信心了，在法老面前他施行了十场灾殃。这十场灾殃意义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。法老最后什么？他承认了上帝的确跟以色列同在。对了，所以这个奇迹显现什么？耶和华是上帝，是至高主宰，法老都不否认，承认了。我们呢？对了，第二点，证明耶稣是弥赛亚。刚才教会不承认，这个第二点的奇迹是证明耶稣是弥赛亚。耶稣第一个奇迹是在迦拿婚宴，每个人很快乐，呵呵呵，哎，没有酒，耶稣把酒干的水变成酒给众人喝，这是什么？是一个荣耀，显现什么？每个人都相信了耶稣，因为他施行的奇迹是上帝派来的。我们来看第三，证明耶稣肩负的使命，传讲信息是来自上帝的。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呢？对了，在约旦河，施洗约翰要跟耶稣要施行受浸，给耶稣受浸的时候，他之前已经知道弥赛亚出现，有圣灵降下。对了，在当时圣灵降下来像一只鸽子，而且上帝亲自当场说话，他讲这就是我的孩子，要信从他。对了，耶稣的身份证明了他负有上帝的使命。第四点，证明圣经的预言的应验，他的预言应验了。耶稣有一次跟以色列人讲，很多人不相信的，他讲什么？他讲你们相信摩西吗？你们如果相信摩西就应该相信我。为什么呢？在摩西的书里面所谈的写作写、哎、他在摩西书里面写作的就是我的事情。对了，你相信摩西你就要相信耶稣。为什么？摩西的书里面写的就是关于预言，就是关于耶稣。第五点，证明上帝关心人类。在奇迹里面你可以看到圣经描述很多疾病，包括呢彼得的母亲被医好了，十个疯人啊麻风病人医好了，还有妇人血漏病，还有残疾的人很多，还有邪灵缠身的也是有，哑巴盲人，甚至有一个麻风病人，他讲他向上啊耶稣说，如果你能我的病就好，也是哎，如果你愿意我的病就好。耶稣什么？我愿意。甚至呢他有跟他躯体的接触，这表示什么？耶稣上帝通过耶稣亲近人类。第六点，证明复活的希望。对了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发现复活的例子有多少个吗？有多少件吗？有九件，而且施行的人不单单是处理耶稣一个罢了，还有什么？彼得、保罗、以利亚、以利沙，这证明什么？对了，复活的希望。最后一点，第七点，证明基督使徒会众是上帝支持的。对了，如果你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四世纪，为什么这样多人跟从耶稣？因为奇迹的实现，五旬节。三五旬节他们会说方言，而且当时的会众多少人，各种地方的来，他们向他做见证的，用方言他们的乡语做见证的。对了，这就是第十集的会众，就是上帝要使用的会众。所以这些见证了奇迹这个起点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今天不必看奇迹才能建立信心。有时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以前相信耶稣的就是看见奇迹，好像第四世纪使徒 世纪啊，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怎样受欢迎？每个人加入。但是为什么现在讲今天不必看奇迹才能建立信心？我们来看，奇迹真的能够建立信心吗？以色列人最好了，以色列人经过了十场灾殃，他本身看到；渡过了红海，他们本身看到；旷野40年，他们吃过玛纳。而且呢，他们不信。结果那一代人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除了两个人。奇迹产生的效果是怎样？圣经讲没有用，所以你们如果要建立信心，不可以单看奇迹。甚至呢，大祭司还有一些法利赛派人，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施行了一堆奇迹，结果呢，甚至把耶稣杀了，钉在苦行柱上。其实呢，谈到奇迹呢，耶和华不打算施行奇迹，永远的施行下去。我们有经文支持吗？的确有了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好吗？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。我们看两个重点啊，这边有一句两句，他讲了呢。可是预言的恩典必终消失，说外语的恩赐终必停止。什么是消失？什么是停止？对了，没有了。我们不要依靠说我看奇迹我才相信，这不是圣经的观点。怎样接触我们会不看奇迹？这样子我们怎样建立我们的信心呢？重要的就是我们研读圣经，是奇迹以往发生的事情，你研读圣经，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了。我们不要讲还会发生，你研读圣经，你就要去思考上帝的话语，这是基础。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读圣经，沉思它，这样子你才知道圣经的旨意，这样你才知道圣经的信息是真理。而且你要应用出来，你没有应用不行，因为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，所以你要应用出来来表现你的信心。对了，现在我们就来问什么是信心。对了，有一句话，我们来看这些经文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看这些经文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所怀的稳切期待，是对不见的事所提出的明显证据。我们要解说几点。第一，什么叫做盼望的事？盼望的事是那个事情还没有到。什么叫做稳切的期待？事情这个东西还没有到，但是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。什么叫做不见的事体？我们看不到，但是呢，有明显的，又有证据之名，它是存在的。怎样去了解这几句话？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大家都听过这句话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这句话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？对了，如果现在是冬天，春天还没有来，你盼望春天来，但是你相信春天会来吗？会，你稳切的期待春天一定会来。接着我来解说第二句话，不见的事体，对，春天没有见到，还没有来，我们不见到不见的事体，但是明显的事情真迹在哪里？冬天，我们现在是冬天，春夏秋冬，冬天来了，春天一定到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所以我们相信圣经，就是现在我们是冬天，我们知道春天一定会来，我们不看奇迹，春天一定会来。OK， 这个按错了，对不起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第四点，对，未来耶和华会施行许多奇迹，造福人类。刚才讲不会有奇迹，为什么 上帝在新的世界要造到造啊造创造很多奇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刚才有谈过，要去了解圣经，要去熟悉上帝的旨意，这样子我们知道上帝是关心我们的，上帝是爱我们的，上帝会保护侍奉他的人，对他忠心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同时我们也知道，上帝是大能的上帝，而且他有能力实现地球成为乐园，他会施行许多奇迹。如果他要把地球成为一个乐园，他一定要施行很多奇迹。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是乐园的情况吗？不是。但是上帝怎样做呢？对了，上帝会做两件主要大事情，但是其他还有多，我们只是举两件经文。第一件就是上帝会铲除这个邪恶的制度，这个邪恶的制度如果没有铲除，我们只能等看到好的世界，快乐的世界。因为现在所造成的灾殃，所造成的不快乐，就是这个邪恶制度所造成的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件经文，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和十六节，十四节和十六节，他们是受邪灵启示的主张，显出神迹，前往补天下的列王那里，召集他们在全能上帝的大日子投入战争。他们把列王召集到一个地方，希伯来语叫哈米介多敦。对了，这边谈到什么？上帝要扫除这个邪恶的制度，为什么？因为到时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会看到啊，撒旦不放弃，他会召集地上的列王来跟上帝对抗，而且上帝肯定的，刚才我们读到他是大能了，他会在一个叫做哈马基督顿的时刻把他们全部毁灭掉。所以，如果撒旦制度被毁灭，撒旦邪灵被地上的列王被铲除，这样子不快乐的事件就没有了。这就是上帝要创造的奇迹，以及能够在未来的新世界带来祝福。第二，我们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事件，就是它会消灭死亡。我们知道死亡是人类的最后敌人，所以它会消灭死亡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二十一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，这边念到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，上帝要擦去他们所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哀恸、哭嚎、痛苦，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。对了，这边讲到什么？讲到死亡会被消灭。如果死亡被消灭，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亡。疾病我们会恢复，病痛我们会恢复，甚至一些挫折，人生的一些挫折我们能够克服。但是死亡呢？如果一家里面有一个人，你亲爱的人死了，你会感到心痛。对了，而且这个心痛不是一短短的时间，可能你的一生那个阴影就在那边。所以死亡是很可怕很痛苦的事情，然而上帝这边保证死亡他会消灭。所以这个上帝的奇迹，如果这两件大事情除掉了，会带来一个奇妙的世界，带来一个新的世界，带来一个永远的希望，带来一个永远的祝福。其实这一些事情，如果你在以赛亚书诗篇启示，你都可以读到很多经文，就描述将来新世界的美好情况。所以我们可以去翻翻一下，去沉思一下，去思考一下。所以我们认定了以上的许多祝福呢，我们就会思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，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一切事情。所以我们本身要问自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问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是，我们相信或不相信圣经奇迹 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圣经描述奇迹，我们相信，跟我们不相信，是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们去思考一下，奇迹真的这么重要？我们有两个答案。第一个答案，如果我们不相信奇迹，圣经的奇迹就根本没有发生，那么圣经信息的权威就成问题，我们的一切希望就破灭。第二个答案，如果你选择你不相信奇迹，就是圣经的奇迹包括复活，包括一切的祝福，全部都是假的，圣经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事情，圣经所讲的就是一个什么虚谈。所以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就不相信圣经的权威，我们的一切希望消灭。我们来看第二个答案，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奇迹就确实发生，我们的前途就会发生大大的改变。第二，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我们相信奇迹了，所以我们跟从上帝，刚才所谈到了死亡没有了，撒旦也消灭了，整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乐园，这就把整个目前我们的情况大大的改变，我们就得到大大的祝福。对了，最后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相信奇迹吗？对了，这个我们可以在心里去思考一下，到底我们相信奇迹是那么的重要，但是我们相信吗？好，谢谢。